好，大家好，又嚟到卢汉推歌嘅时间啦。 冇错，又到礼拜五卢汉推歌嘅时间，咁我哋继续有呢个嘉宾主持 Terry 神嘅帮手嘅。 大家好， 好，啱啱呢一首歌咧就系你拣嘅啦。 日本一个电子组合叫 Soft Play， 咁其实已经解散咗好耐嘅。咁系佢喺1995年嘅一张唱片叫做 Form， 其中一首歌叫 Jail of Freedom， 系 即系。自由照坐監， 好得意喎！佢呢個 free damn 嘅話 ，free damn d a m 喎，最尾 係啦，冇錯 ，d o m 嘅， 係諗日本人個字面上面個玩法嚟嘅啫，係啦。 咁、 其實啱過去一個禮拜，其實大家都覺得哇，真係慶到，即係慶到不能形容啊！不斷好多唔同嘅事件發生，令到大家真係雖然天氣咁凍，凍到震，亦都嬲到震嘅， 係 係啦。 同時嘅咧，亦都係咧，即係其實香港個環境咧，就真係好似天氣咁樣啦，越嚟越凍， 嚴寒啦， 嚴寒， 冇錯， 會落雪添，有時 係啦，奇景出現啦，終於 負唔知幾多度咁樣嘅， 係啦， 咁啊 ，Jail of Freedom 啦，咁你就即係有咩咁慶咧？不如你講下，即係嗱慶咧，就係其實依個香港人嘅呢個新常態啊，又用呢啲咁嘅蜚語啦，新常態。 即係我 咁，但係咩咁 比較有 impact？ 好似係。即係我覺得喺個禮上覺得係叫好粗暴易讀通過咗個網絡廿三條啦。 佢易讀啫嚇。 易讀啫，但係都叫易讀咗啦，都叫做行前咗一步。啊咩？阿局長話即係咩？咩？冰封中有回暖咧。 哦。 即係當然就好凍嘅，其實越嚟越凍啊，回暖嘅。 係。 咁啊，仲有譬如新聞有啦，哇！就即係差人有好多不同嘅罪行啊。 係。 即係睇完之後覺得哇！呢啲喺即係日常生活覺得呢啲係即係啲俗啲講係啲爛攤咁啊，先做嘅事哇！啲人都全部差人去做嘅，譬如話搞個同搞個仔嘅同學啦，個女同學啦，跟住又或者飛下自己個女啦，跟住又改學歷啦等等啦， 係 當然仲有失蹤書店五位人士嘅一啲進展，亦都覺得啲出嚟嘅解釋啊，不過令我覺得我就唔係話興嘅，覺得真係好笑就係、你有冇見過 Steve Jobs 啊？冇，我見過。乜嘢大佬？你見過鬼未？未，我見過。咁佢坑過我未啊？係咪先？啊！呢啲真係， 所以仲要係好巴閉嘅。 係啊， 係。咁其實咧，我估我哋咧，即係呢禮拜咧，喺今次嘅選曲嗰度咧，其實都反映咗呢一啲唔同嘅一啲事件。 係啦，一啲心境嘅反映出嚟。 係啦，仲有即係啱啱最新鮮熱辣嘅就係呢十年呢套電影就獲得呢個國家認證啦，就俾呢個環球時報 係啦， 咁就被批話呢個即係散布呢個即係港獨啊、絕望啊呢啲咁樣嘅嘢。 片啊變咗 咁美金， 美金 咁啊！梁美芬都走去睇，係啊！梁美芬仲喺自己個 Facebook 度好巴閉，咁就話自己去睇十年。人生有幾個十年咧，我都要睇下十年咁樣。咁睇完之後咧，就話覺得套戲好歐喎，竟然佢話好歐嘅。而家大陸都唔會係咁樣噶啦、 可能佢人歐歐得就係睇落去即。銜接唔到個時代啫， 唔係我估計咧，即係佢自己知道咗太多真相啊，即係覺得真相比套電影更恐怖，所以佢覺得電影太歐，即係我 假嘅真嘅唔係咁樣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今次嘅歌都會，其實我都有一首歌 講啲 好多近嘢啦，真係 咁啊，慢慢大家一路傾一路聽，係啦， 咁其實亦都會因為即係上個禮拜其實呢期咧，要一月咧就好似係呢啲即係啲國際級嘅藝人，亦都會係即係。相繼咁離去 嘅，都即係難過嘅，即 係 禮拜頭又呢個 Eagles 嘅 Grand Prix 又過身，即係起身哇，又有人啲名又過身，即 係 啲都叫係好大名。雖然我都唔係 Eagles 嘅 fans， 但佢啲歌係好聽嘅。等 Grand Prix 即係哇，即係好多歌聽嘅煙草，你知道哇，即係 hit 到爆嘅，特別伴住我成長80年代嗰啲，即係佢好多真係 hit 到爆歌。咁都畢竟係難過嘅，但係都好難講，即係去到我哋即係呢啲音樂去到去某個年紀，其實都叫做。六七十歲啦，咁即係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可能即係如果身體 keep 得唔好，或者有病痛嗰啲冇得講，就會 咁又係喎。即係做得音樂人啊，或者做得呢一行咧，其實有得六七十歲命都算好長命噶咯。 以前一代嚟嘅係啊，以前嘅年代唔同咪咯。 係，即係咧，同埋咧，即係呢一個圈嘅生活咧， 都係 即係壓力又大啦。咁但係同時間又係即係又可能會即係又好，因為成日都好 hyper 嘅，即係喺表演嘅時候，你一定要好 hyper， 角度崩到好行， 崩到好行嘅。咁變咗其實咧，你好似條橡筋咁樣拉扯得好緊要嘅。即係你又即係好多時點解會話啲藝人啊或者歌手啊會有啲抑鬱咧，或者係所謂嗰啲即係敗鋪啦， 係啦， 一時就好抑鬱，一時就好 hyper， 即係其實真係可能同嗰個工作性質。 因為我都有個親身體驗，因為我以前都帶好多日本 band， 咁有一次即係我喺大 play， 咁一次我喺一個會場度，那個會場大概可以容納50,000人， 即係嗰啲做 rehearsal， 即係身痕其實 feel 下究竟一個大人，哇！我見到個人，我不期一個震。 哦，會㗎，會㗎，係啊。 震啊！即係覺得你控制唔到自己，跟住諗下話呢啲樂隊，跟住去做啲十萬人演唱會，二十萬人，佢可以控制到嗰啲人嘅情緒起承轉合。即係諗下一種歌手，你上到台，佢要嗰種爆發力，所以有時明白藝人嗰種辛苦。你一般人唔明白，你唔係普通企一個幾間吧度幾萬，即係。嗰種感覺係一般人你完全你係感受唔到，所以覺得好多 artist 其實落咗台，即係完全唔想同人講嘢啊，或者會覺得即係想自己病埋啊咁，即係覺得明白你想同你，因為你要牽動大家嘅情緒，去好台下表演一堆歌嘅時候咧，我喺個台嗰種感覺，我企一個冇人個台款冇觀眾嗰人一震空震，我自己點會停緊震？即係同我一下明白，哇！所以我對藝人嗰個了解深咗一層。 嗯， 即明白我哋點解有時可能有啲人可能要靠飲酒啊，等等去 relax。有時我體諒佢哋嘅，即真係唔係意外。仲要加上有時有啲仲要俾其他唔同嘅媒介攻擊啊，仲有啲成日有啲不必要嘅壓力時候咧，更加係難受嘅。 尤其是而家尤其是喺香港做藝人啊，仲要多一份嘢咧，或者其實應該話香港或者台灣做藝人多一份嘢。 嬲到爆，仲諗埋就唔啲唔記得咗阿周子瑜事件添。 係啦， 即 係 覺得係哇， 就係原來係有大陸網軍呢樣嘢嘅，佢哋係會即係洗版去翻，而家係好勁啊，新就進化咗啦，翻牆出嚟咧，就走去嚼你，係啦，主力進攻。 咁不如開放埋 Facebook 算啦，翻咩牆啦？係啦，就開放埋。 但係變咗醜態又百出啦，去到人哋嘅留言嗰度又唔知，即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咁樣。 咁你哋未玩過唔識搞嘛？ 即係留錯言。 應該有啲人應該搞啲網上有啲教授呢班點樣翻牆去嚟 Facebook 度搞事，即係搞咁嘅課程或者網上啲片嚟睇。 清華大學或者北京大學開多個，或者嗰啲電腦工程係其中一科咧，又叫翻牆學啊。 係啦， 即係 你爬過去你都唔識搞，咁咪仲跌親啲。係 啦，面書學啊，或者因為呢啲佢未玩過噶嘛。 面懵 啊， 結果就係唔係面書就叫面懵。 佢成日識得玩微博，又唔識得玩 Twitter 嗰啲咁樣咧。咁所以咧，佢哋都要上下堂。 冇錯。 咁所以咧，就好多即係做藝人咧，而家就多一份啊，就俾人。督灰啦，督完灰之后咧，又会俾呢啲咁嘅网军去攻击啦，又或者其实我哋都有啲亲身经历啦， 亲身咗啦， 即系哇，原来发觉喂，原来去嗰个场地嗰度，原来会俾人刑毁咗先嘅， 系啦， 咁令到你觉得有呢个人身安全，即系我哋都有一次有个 case 系，即系我话 Terry 都譬如阿 K 咁样啦，话上广州咁样，咁但系广州一间大学嚟嘅。 系啦， 咁但原來咧話已經係俾人噴咗嘢啊，噴咗紅油啊， 類似 嗰 啲好難聽嘅説話咁。 係啦，咁變咗咧，令到人咧都會覺得有即係人身安全受影響啊，咁所以咧就唔敢。 因為大家都大學生，大學生亦都即係覺得喂，甚至好和平搞啊，聽下歌咁樣，大家不如唔好搞，因為大家破壞咗成個氣氛，成種感覺咁，不如大家唔敢搞啦。 係，即係佢哋咧，其實好先進啦。即係我哋之前，即係我自己之前就覺得，譬如話呢個無記電視嗰、那個即係分獎禮就好成功咁樣將呢、這個即係網絡同呢個現實連結啦。但係咧，大陸嘅網軍就仲勁，一早已經連結咗啦。即係咧喺嗰度咧係咁樣喺度嚼之餘咧，喂喺現實生活咧，譬如話頭先嗰個例子就係、是、喂已經做咗刑毀，噴咗嘢，令到你覺得個人身安全受損，於是就唔敢嚟咁樣咧。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某 有 講話， 譬如話你要去邊個會場，我哋攞定炒雞蛋等你啫。你已經聽到你哇，你係覺得喂大佬，即係全然恐嚇你咁啊，咁不如喂咁無謂搞啊，大家都 係咁，所以咧，我有時真係覺得咧，即係喺呢個時代咧，即係。生于乱世咧，就唔系有种责任啊，而系咧，早死系有福啊。 有啲可能系嘅，即系你唔好咁烦，即系一如觉得大家拉 Facebook 咧，翻向宇宙啊咁样。 系 咁，你 Glen Fry 咁啊，今日真系都，当然其实就喺网上面个反应都系好厉害啊嘛，即系 Ego 嗰年代有好多人真系。好多朋友都學吉他咁啊，聽得佢都勤力放力彈嘅，即係十個九個你點都彈過噶啦。你彈得好唔好一件事，但係都要撩嗰段 solo 嘅，咁真係咁其實係過癮嘅。玩吉他友嚟講係 係。喂，咁啊，既然講開佢咧，就不如就聽下一首，不就唔係完全關佢，即係唔係同佢 exactly 有關嘅，但係有啲拉楞咁嘅歌啦，聽一聽啦。 手中跟一大撞景，要么请姐姐，心清似那镜般，出走千方百夜，走出心中那困扰，回头方知错对，任他跟风去忧伤远走，大撞景于我手，取西经确保得顶。空总不会射，杀真山胜过我手执铺啲袈裟兼生火胆射，系只猪西无夜好，成日搞屎冇棍，含心缩骨兼超细胆，总算好心地。有冇见过布达 California？一花一世界，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世界。你有冇见过 Buddha California？ 一草一世界， 一草一世界， 一刀一击落，终于收咗白骨精，心慌不需要警，你永远不会一个一个人。等一声，观音土地如佛祖，足足够格，一心想净方土，洗天般美好，怎因世间受劫难，剃刀都割惨，我愿带领世界抱这心境来，解开苦与爱。晒天的心境里也见得到了爱，妖魔总有天不需要打，尽情重心境。有冇见过 Buddha California？ 一花一世界，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世界。你有冇见过 Buddha California？一草一世界， 一草一世界， 一套一极乐，天竺就在这地，心居中无世。 佛祖话， 所有劫数终结至此，西经普世界。想起当天我远走，然而终于去到，空沙真都笑着哭，希劫。心变情，罪恶亦在世道，那就分分钟会到。我要化作那重唱者，将这经书编作歌。诵经感化众生，我佛教爱与怜悯，安心不靠一切的法宝，影落日心传道。 咁啊，講起 Eagles 咧，就梗係 Hotel California 啦， 即係好有代表性一首作品。 係啊，咁但係呢個又唔係啊 Glenn Frey 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咧，所以點解會突然間斷咗嘅咧？ 係啦， 哦，點解咧？真係奇怪啦，唔緊要啦。咁啊，但係咧，就因為 Eagles 咧呢個就好經典嘅作品啦，咁所以咧都要播嘅。不過咧，呢一個咧當然亦都唔係 Eagles 嘅版本嚟嘅，呢 一個就係一個二次創作版本嚟。 二次創作版本，因為咧亦都係同呢一個即係呢個版權修訂條例有關啦。因為頭先你都有提過，就係即係粗暴地咁樣就即係通過咗二讀，係 啦，回暖啦， 回暖係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即係二讀之點解可以通過，亦都同呢個即係一啲即係議會運作，尤其是泛民嗰一橛嘅少少甩碌有關係啦，因為。即係馮檢基嗰個發言就短咗，跟住啲人就翻唔切嚟，但係又夠 quorum 喎，即係夠法定人數喎，於是就咁不如就表決啦咁樣。咁 今次又唔使等法叔，但係都賴到翻下文。 今次就等長毛，等埋長毛係啦， 即係一人一毛，一人一鑊。頂啲人好少 真係長毛就遲咗少少，咁啊跟住咧就嬲到電話 跌翻嚟啦，係 真係慘，今次真係又要買嗰個新嘅電話啦。咁但係啦，即係而家咧就叫做通過咗二讀啦。 咁頭先首歌叫咩歌名先？ 咦係喎，呢首係呢首二次創作叫 Buddha California 啦。咁就係呢個即係啲高登網民咧就整咗即係出佛教概念大碟噶嘛。咁呢個其中一首即係好即係好出名噶啦。咁咧 就即係新啲有趣嘅。 係啦，咁咧即係改歌詞嘅朋友咧有即係啲綽號嘅，一個叫不死之身啦，畢係即係畢業個畢喎。另外一個咧叫慈能善。我都好正呢个名 ，OK 啊， 智能先，跟住有一个叫扑恐龙，哇，咁同埋一众嘅高登嘅会员咧，应该都系一啲即系集体创作咁样啦。呢首就系 Buddha California， 咁亦 我相信如果你即系鬼佬听到，觉得好过瘾嘅一件事，虽然未必就唱乜，但系觉得系好玩嘅， 系， 因为二创作世界系准要好玩，大家分享到好多乐趣， 根本就系咁样，即系 因为你唔系。阿彪出嚟首歌，唔係踩佢首歌， 同埋你係唔會因為到底有咗呢首歌， 你啲歌迷聽啊嘛， 就唔聽後聽 California 噶嘛， 即刻聽聽原版係玩咩先都唔奇。 係冇錯啦，所以咧，呢一個就係二次創作嘅即係美妙之處啦。其實好多時創作咧都係即係由一啲嘢衍生出嚟。 首先唔好話幾多次先，本身創作就係一個好有好有，所以充滿樂趣，充滿。好開心嘅一個唔好話工作，一種活動啦。 係，同埋即係創作必須係有一啲，即係你梗係基於一啲嘢嚟創作㗎嘛，你不能夠無中生有㗎嘛。 同埋都唔可以有咩規限啊！你綁住曬就唔係創作啦。 嗯， 就係一種最多係 copy 或者一種罰抄咯。 係啦，咁總之咧。你嗰個意圖或者你做出嚟嗰樣嘢，唔係話啊真係侵害咗嗰、那個即係原本嗰、那個即係創作人嗰個利益嘅，係 啦。 咁又係唔會話取代咗個原作品嘅咧，其實都應該冇乜所謂㗎。咁但係咧，而家嗰個修訂咧就唔係咁樣啦。當然，而家個修訂咧就係話咧，基本上咧你冇問過版權持有人嘅同意，就係屬於侵權㗎啦。係 啦， 除非你可以落入一啲嘅即係豁免嗰度。 豁免啦，但豁免大家都覺得其實首先大家真係唔係好，首先豁免大家覺得好似好。好空泛或者好闊或者，主要大家主要覺得係唔相唔信任啊！之前我哋都提過，信你的話咧就冇乜所謂，你唔信你咧，你條有咩法律到，我覺得你都係隨時會先我嘅。 冇錯，係。同埋咧，即係嗰個就係話，譬如話政府或者即係嗰啲版權大聯盟喺呢個條例上就加入咗呢一個叫做傳播權， 係啦， 所謂即係 communication right 呢個傳播權就一個開放嘅權利嘅。總之就係話你傳播用咩途徑傳播咧，第時咧如果改咗之後咧，都會係即係落入呢一個傳播權嗰度。咁即係話咧，權利嗰 part 咧，佢就加入一個即係保障佢哋嘅一個開放嘅權利。係，但係咧豁免咧就係一個。封閉嘅豁免咁其實係唔對等噶嘛。咁你要求一個傳播權係開放嘅，係科技中立嘅，第時乜嘢嘅傳播方式都可以中招嘅時候咧，喂，咁係咪應該對等翻就係嗰啲豁免咧？都應該係一種開放式嘅豁免咧，咁樣。 呢就唔係對等，就係、是、有少，即、就、係、是、有大細超咯。 直情係即係變咗就唔係好簡單咯，就係傾斜咗， 傾斜咗 喺呢個版權持有人嗰一邊咯。咁而吊鬼嘅地方就係其實即係美國嗰種咧，美國嘅版權嘅法例咧，其實就係、是。用緊呢種開放式豁免叫 fair use 嘅公平使用嘅。 咁一陣我哋都有隻歌係關於類似嘅 case 啦，一陣再去分享嘅一陣唱片就係完全一隻 bootleg， 但完全冇經過版權同意，但大家冇問題 嘅。係 啦，呢個稍後再討論啦。 好好好。 咁香港而家大家都擔心就係、是，我有啲朋友做網上，即係唔係做上樓咖啡嗰啲咧，因為好多時候有好多啲朋友仔會包到個場， 嗯， 咁可能佢哋會攞個 iPad， 可能有時有啲外國有啲特啲現場直播啲音樂會啊，有啲 show， 佢哋會一齊翻去睇。咁其實某程度上，佢覺得咁你冇得嗰班人同意一齊睇、嗯，即係咁樣，佢又唔係話牟利喎。咁大家其實咪會危險咗，即係一班上樓咖啡嘅一班人都有議論過呢件事啦。覺得、嗯、哇，咁你又咪好危險，隨時即係隨時可能會俾人隨風或者告嘅成咁。即係呢種就係我哋之前想講就係、是、你啲一好普通嘅一班市民， 嗯嗯嗯， 都已經隨時無端端覺得會中招。你嗰種煩擾就係覺得喂，我咁我仲播唔播好咧？咁我搞翻啲咖啡嘅時候，純粹都唔係好賺到錢嘅啫，主要俾個鬥大家嚟聚會咁。你連搞呢個興趣都覺得，點知可能無端要孭就法律責任喎？咁點算咧？呢啲 哇，呢啲咧就其實咧，即係照計 cash 應該係不遺餘力咁樣 去做嘅，就係啊，佢 專做呢啲噶嘛。 咪咯，以前咪有啲條例冇尚方寶劍都已經著到咁，而家更加哇，點知而家一加埋有呢個免死金牌，更加衝出去。衝出去做多啲嘢， 衝出去做添啊！即係大量招聘人手添啊！隨時咁，但係咧，頭先講起即係揾呢個版權持有人嘅同意咧，其實呢個咧並唔係容易嘅事情嚟嘅。即係譬如話喜歡你嗰個 case 個新發展咧，就係因為喺呢個琴日開會嘅時候咧， 有睇過嘅。 陳志全就問：喂，咁究竟點先？而家嗰單嘢你俾咗錢未先？咁樣 六嚿水， 即係蘇廣良就話：我哋俾咗 cash 六嚿水。咁啊，再問佢喂，咁但係嗰個 MMO 嗰個版權，即係所謂嗰個伴唱記錄、聲音記錄嗰一 part， 你又俾咗錢未咧？佢話跟住阿蘇錦良就答，就話未揾到個版權持有人喎。咁嗱，事發咧都成個月啦，過幾兩個月啦嚇。咁但係你竟然都未揾到個版權持有人，即係關於嗰、那個即係 MMO 嗰一卷。 其實好容易，嗰晚嘅 event 邊個搞？咁你譬如負責。嗰、那個 event 裏邊，譬如你用邊一個 MMO， 可能你咁可當你以前好多靠，佢有好多唔同公司出貨㗎啦，即係所以呢有啲叫做兼版，有啲可能係 third party 或者一路， 你總會揾到好容易揾嘅啫嘛。你用天碟嘅，我千碟幫你金輪運㗎咯，你做碟性嘅，大間公司唔揾到，甚至乎咧唔係定係加強自己帶嚟嘅咧，咁就更加易問啦。兼版即係自己 Beyond 嗰、那個 係唔出奇啊， 出 show 嗰個版亦都唔奇㗎嘛。 即係其實 唔會 check 唔到㗎， 唔難㗎嘛， 好快問到啊。 但係應該咁講。就話政府咁把炮、咁巴閉、咁多人、咁大個機構，原來去揾個版權持有人都咁難嘅時候， 喂， 普通人係咯，你估真係好似嗰陣時邊個講過話？你打個電話俾阿劉德華咪得咯？邊係咁容易？談何容易？你政府搞咗成個幾月都未搞掂， 可能咩？因為大家知啦，家居過身咁，可能揾唔到。 咁佢應該要揾下呢個墳場新聞啲朋友， 係啊， 佢哋成日都有一啲即係一過咗， 又或者 係 啊，可能又或者阿特首一陣未見過家區，你見過未？ 未， 我見過，我真係見過我朋友嚟嘅，所以揾唔到佢問唔到， 係真係，唔係啊，加強一定見過啦， 加強更加見， 最近都見過啦，喺嗰、那個即係嗰個視像 projection 嗰、那個攬住嗰個咁 係，即係呢啲答案你即係都係即係講乜嘢啊？你話揾唔到， 係啊。即係，但係都係嗰個問題啦，即係證明啦，呢個版權呢、這個或者呢個法例咧，本身其實係一個都幾 複雜， 好複雜，同埋係真係好傾斜版權持有人嘅一個條例嚟嘅。因為嗱，而家政府嗰個講法就係、是，喂，我未揾到，咁但係咧，我都已經擺咗上去啦。咁佢未嚟搞我，咁我用住先啦。咁樣，咁其實佢真係犯緊法嘅，其實不過冇人告佢咁解啫。即係 我打俾 Ricky 方問到。 嗱 ，Ricky 方嗱呢個又好笑啦，因為其實咧嗰陣時 佢收六嚿水啫嘛，但係 唔係。收六嚿水嗰個係 cash， 係， 但係嗰陣時阿 Ricky 峰咧喺事發嘅之後幾日咧，其實佢都有講話 ，IFI 都要收錢㗎呢度咁但係喂 ，Ricky 峰都講咗 ，IFI 都講話要收錢，點解你而到而家都未俾錢 IFI 咧 ？IFI 唔幫手查，喂個版權係邊個咧？你要收錢就問，大家即幾管齊下去揾啊嘛。 係咯，喂，同埋你 IFI 係呢個版權大聯盟嘅其中嘅呢個中流砥柱嚟㗎嘛，係你嘅親密戰友嚟㗎嘛？點解喂你咁樣即係幾嚿水你都 唔保障你嗰啲兄弟嘅利益咧？ 所以咧就係話咧呢班咁樣嘅兄弟咧，話即係揾個即係又要幫政府護航，但係政府又唔俾面你喎。 係啊。 當眾落你面，我俾 cash 六嚿水，我就唔俾你 IPI 啦。 啊，你仲要幫佢即係抬橋，真係，唉，所以咧唔明啊，唉，不過呢只版權呢樣嘢咧係真 係係複雜嘅， 係應該嘅， 係應該唔明嘅， 唔明係正常嘅。 係啦， 好聽嗰首歌先。 好，啱啱聽過咧就係樂隊 Japan 嘅 Quiet Life， 咁係嚟佢哋1979年嘅同名大碟啦。咁 Quiet Life 大家都好希望好向往啦，寧靜嘅生活啦。但係相信嚟緊網絡嘅新嘅生活就唔係寧靜，一直滅聲嘅啦。通過咗呢個23條就唔止 Quiet 啦。即係都好 quiet 嘅，大家都 silent life 去改啦。咁因為 Japan 呢一張碟 quiet life 其實都係佢哋好代表性嘅一張碟啦，即係由佢哋好早年由所謂被稱為 glam rock 轉做 synth pop 嘅一個轉捩點啦。咁亦都有張碟喺即係英國，即係雖然唔係話啲碟係賣到好犀利，但係喺即係評價上好高嘅一張碟，一張好有劃時代嘅一種作品啦。 哇！如果你諗下咧，即係79年，但係呢啲聲咧，其實真係好犀利， 係啊， 即係好劃時代嘅，同埋即係嗰種咁樣嘅電子聲好清脆、好跳彈， 係 一啲好新嘅一啲即係聽歌音樂嘅經驗嚟嘅。 係啦， 咁我即係所以點解會即係 做一個經典咯， 好經典，好 即 係革命性。 唔同嘅成員嘅個人作品喺度都大家都喺度講，都係影響咗幾十年啦，仲不斷講，即係大家就係經典啦。 嗯， 係啦，咁因為大家都因為覺得就係做音樂就一定要向前，好創新，唔好即係。你雖然唔同年代有唔同時代嘅創新，但係諗起七幾年嗰時，即係好多技術上邊嘅嘢啊，科技上好多嘢冇得幫助，反而嗰陣人嗰個自己個創意嗰投入多。而家好多時啲可能係機器上啊、機件科技上幫到好多添，所以嗰個年代嗰種突破性嘅難度係好高。你而家其實突破一啲嘅難度就相對唔係話唔難，但係嗰種突破即係講 impact 冇咁緊要。 係係啦，而嗰陣時我估咧，即係仲又係因為呢一啲即係電子音樂嘅聲咧，或者電子樂器 係啦 合成器嘅一啲聲音咧，其實對於玩音樂嗰啲人咧，都係覺得有種好新鮮嘅一種即係一種聲嚟嘅。咁變咗咧就會好著弱咁樣去嘗試好多唔同嘅嘢。 而家近年好多玩 synthesizer 人都要喂攞翻以前嗰啲聲，買翻啲可能 software 甚至剝嗰啲琴要 reissue 翻，有啲咩真係即係好開心，我哋買得翻嗰個琴。哇！開心啊！得人啲人玩吉他買翻支七幾年嘅十蚊十蚊咁嗰種感覺 係啊！但我估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嗰陣時真係即係發現咗新大陸 咁樣。係啊，新大陸咁 講，哇！啲聲咁得意嘅，點解可以做出啲咁嘅聲？以前即係做 未玩過， 以前都係彈 California 好聽 California 嗰啲聲嘅啫。我呢個突然間喂有啲咁樣嘅聲嘅咧，咁樣咁變咗咧嗰種發現新大陸啊，開心大發現咧，就其實咧亦都某程度上係會應該話好大程度上刺激到啲創意嘅。係 啊， 咁到嚟今時今日，你想揾翻嗰啲舊聲？其實嗰種刺激又有啲唔同，即係除非係話，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喂發現到啲新嘅聲，或者可能有啲嘢係可能一啲嘅輔助嘅器材，令到我哋聽嗰個聲音嗰個 frequency 闊咗嘅，突然間聽到啲好高頻嘅嘢或者好低頻嘅嘢，忽然發覺，喂原來係咁樣嘅，咁跟住可能有一啲或者有啲發即係發聲嘅一啲嘅即係sound module啦，所謂可以發到啲聲，即係令到我哋一種全新嘅感受咧。跟住咁樣就可能即係令到我哋會好想去試一啲新嘢，去嘗試下嗰啲聲點樣就可能會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純粹即係去揾翻啲舊嘅嘢，或者點樣去譬如嗰啲木啊嗰啲咁樣咧。又未必有呢種效果啦。 咁啊，呢啲創新嘅嘢，咪應該揾啊創新科技局局長，有廿億咁多錢，廿幾億啊嘛，多錢咪攞啲嚟， 冇錯， 搞下香港啲音樂創意啊，係咪先？ 佢要搞科研啊嘛，咁佢嗱 咁喂科研一啲，我係一啲器材咯。 但係佢又科研又唔係科研啲音樂器材啊，最弊佢係科研嗰啲譬如話嗰啲咩幹細胞啊嗰啲咁樣嘅。 哇！再做人。 系， 哇！犀利喎，即系 clone 可能 clone 一扎690出嚟，一 clone 啱，如果睇星战嗰啲咧， 系 好得人惊，咁一堆 clone 出嚟，打唔打嘅打唔晒，系咯。 clone 嗰就系刘伟强定红啊，我唔记得咗。 写你嘅刘伟，一扎出嚟，哇！搞唔掂，一扎鼠王芬呢啲咁样，哇！一堆 clone 出嚟， 我惊啊！或者 clone 一扎吴克俭出嚟， 哇！哇！都方题食唔消，得咁多一扎人空50个， 哇！简直成个地球都俾佢食晒啊！ 即系一种侵略地球嘅一种计划嚟。 冇错，真系好似星球大战嗰啲，真系都 搞唔掂啊！真系。 咁啊，就系啦。你头先讲 quiet life 咧，即系呢个即系网络嗰种被灭声咧，真系喺呢个都系令人好担心啦。 喂，我觉得就系我身边好多朋友之前未遇到通过，大家都唔系好觉得，好似杀埋身。喂！即尋日遙通之後，即係我啲 friend 都討論多咗喺自己嘅，不嚟喺 WhatsApp group 同埋 Facebook， 即大家都覺得好似係一件事嚟緊咯。 哦，終於知實， 終於知咗。之前大家唔係，真係有時好奇怪，真係好難嚟講。但係 正所謂即係人即係棺材唔見棺材流眼淚， 感覺到嗰種壓力推埋咯，點算咧？即係有96万，如果真係通過咗時會點咧？大家就擔心呢樣嘢啦。 咁都 雖然政府話做咗好多諮詢，但 如果有做過諮詢，大家就不會擔心啦。 又或者如果有做過諮詢，你那班朋友都會知道發生緊咩事啦。係 啦，足夠嘅諮詢啦，所謂佢哋嘅足夠諮詢啦，佢講啦就係、是、 啦。咁所以。所以咧，呢、這、一個係啦，而家就好，所以好擔心。 係 咁，但係咧都好在咧，即係而家都為時就未晚嘅，因為而家咧係二讀通過咗，咁咧就何秀蘭就提出嗰個551A 出嚟咧，就係話即係將呢個嘢就專將去將成個條例咧就擺去一個委員會嗰度去傾咁樣，咁啊其實都係一種拉布啦， 係啦，即係拖住先啦，係 啦， 好難唔可以 pass 到， 係啦，咁而今日就變下一輪之後 又 流會 啦，即係可能星期五頭咁當早流會早啲，譬如有啲早啲翻嚟休息啊，食嘢啊， 要開 party 啊嘛，禮拜五晚，如果唔係觀塘點會咁塞車咧？我哋 即係話要出去買衫，買羽絨咁凍， 係啦。咁啊， 好在而家唔關吳局長事，唔係要食放題咁凍，放唔到位。 咁凍唔會食日本嘢啦，係嘛？ 咁食炒飛又放題都食啊， 咁啊係嘅，嗰啲火鍋啊，或者鐵板燒嗰啲啊，係。 咁即今朝係啦，就留一會啦，大家係。 係啦，咁又叫做唞一唞，咁但係咧，係啦，完咗呢一個應該話咧，呢一度係又會討論一輪啦，咁又可能繼續。 即其實都唔係叫唞一唞，即係轉轉個戰場，可能下拜唔知搞邊樣噶啦。 佢而家繼續會玩住呢個先嘅，因為佢琴日就最初阿林鄭就話 可能 可以排除唔排除任何可能性，但係結果又話喂唔 改口， 真係跳出跳入啊！呢啲龍門任佢擺啊，真係 真 係咁 撕出都射唔掂啊！咁個龍門真 係係啊！咁但係咧呢一個要討論一輪啦，咁繼續個拉布啦。咁如果呢一個過咗也好，或者其實係一定會否決嘅，因為咧何秀蘭提出嚟呢個動議就係要分組點票啦，應該咧就會否決啦。咁跟住咧就會落去咧呢一個本身嗰個條例嘅一個委員全體委員會嘅階段咁樣。咁嗰度咧就啲議員咧就 suppose 係即係無限次咁發言咁樣。咁但係呢一種咧其實過往都見過曾玉成有剪布嘅情況嘅，咁所以咧亦都即係不容即係鬆懈嘅。係 啦， 我諗之後。咧就可能真系要即系要发动翻多啲嘅即系朋友要去包围立法会呢一类咁样嘅行动先得啦，即系令到佢真系感受到 压力 嗰个民情嗰个汹涌 系啦。 即系而家即系中间呢段时间，即系可能啲议员喺度拉布啊，成日咁样咧，就相对咧就松懈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二度通过，就令到咗会更多人去即系正视咗呢个问题，即系可能会大家更多人会企出嚟去表达佢。即系之前大家可能觉得未杀埋身，未必，即系我哋。體會到一樣嘢，會真係到咯，咁變咗時係會有一個刺激到，可能會多人出嚟表達，可能會多人去立法局，會唔喺度到包圍去表達，喂，我哋對於嗰種呢條條例嗰種嘅不安， 同埋咧即係 不滿， 同埋嗰個因為嗰個條例咧而家未通過咧，但係其實咧似乎咧對於啲網絡嘅打壓咧就雷厲風行咗， 風行咗㗎啦， 因為最近呢一個咧就係話有一個朋友叫阿 Jax 啦，網名叫 Jax 啦。咁咧就話佢惡搞咗一啲啊梁振英嘅片，但其實嗰啲所謂惡搞咧，其實又冇乜嘢，即係某程度上冇乜嘢嘅。佢只係將一首歌，咁有啲歌嘅歌詞啦，佢就將689梁振英喺出席唔同場合或者嗰啲新聞片講過嗰啲嘢咧，剪翻啲字出嚟，或者將嗰啲歌詞嘅字出嚟，咁就同埋嗰個原裝嗰首歌咧就一齊即係並行咁樣啦。咁其實咧。嚴格嚟講咧，就冇乜對佢有一個任何嘅一啲指控啊，或者批評嘅，純粹係剪佢啲新聞片嘅啫。就同之前 啦， 同阿 J 風嗰啲唔同嘅。J 風嗰啲咧，即係譬如阿齊恩嘅母親啊、龍蝦嗰啲咧，佢真係剪新聞片，跟住咧，佢將佢重新去變成一啲句子咧，就係有一個即係諷刺或者批評嘅成分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咩啦？啱啱即係呢一個 Jax 呢啲作品咧，就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提一提呢位阿 Jax 嘅朋友咧，就係話如果啊呢一個新嘅版權條例通過咗之後咧，佢呢啲咁樣改咧都大鑊嘅， 大鑊啦！ 因為咧佢其實又唔係諷刺喎，佢只係將佢剪翻嗰啲字配翻嗰只歌啫喎， 即係個豁免， 所以佢唔係諷刺，唔係戲仿，唔係咩喎，所以佢係好 乜都唔係， 乜都唔係， 拉得 唔係咁啊，唔係拉嘅，起碼即係民事嗰 part 先啦嚇。所以咧，呢一個條例咧，其實真係殺到埋身㗎啦，咁就不容忽視，就唔能夠咧，即係掉以輕心啊。 係啦，即係冇，即係你心，即係玩冇得玩，玩你都要小心啲，隨時就玩出禍啦。 係，咁所以咧，頭先講話為時 究竟是已晚呢還是未晚呢，亦都是呢個電影十年嘅一個其中嘅一個 theme 嚟。 我就未睇到呢個戲，未睇。 你未睇，睇一睇啦，即係而家票房已經突破咗300万㗎啦。 我真係好艱辛， 好勁， 即係等好，真係好厲害，但真係好難捱。 其實好難捱上去，好難捱嘅，即係300万嘅票房，其實又唔，其實係好少嘅， 梗係少啦。 即係以一個電影嚟講，但係以佢哋一種冇宣傳、冇性，完全一種獨立嘅製作咧，又係好勁喎，一個創舉嚟嘅喎。係 啦， 咁啊，你未睇十年啦，咁啊， 你睇咗未？ 我睇咗。 OK， 咁但係你不如咧聽住先啦。呢一首咧真係叫做 Ten Years 嘅 十年， 咁其實真係又係喺呢個揾歌做節目嘅時候，無意中發現嘅一個單位嚟嘅，叫做 Fader 咁樣啦，即唔係 Fader， 即唔係 mix 曬嗰啲 Fader， 叫 Fader F E I D A 咁樣，咁應該都係一啲即係獨立嘅樂隊或者歌手咁樣啦，自己整喺 YouTube 有得賣， iTunes 有得賣，喂，對唔住，因為其實琴晚瞓得太少，所以個人咧有啲精神有啲錯亂，講嘢都一嚿嚿咁樣。咁呢首就叫 Ten Years 啦。 咁十年呢套戏又未睇啦，咁但係当中讲到其实都系即系幻想呢个香港未来嘅十年会系点样一路即系堕落啊，其实呢真系諗多咗㗎，即系十年冇咁长嘅，即系应该冇 十年已经 挨唔到十年 已经搞掂咗。 冇错，所以梁美芬话好勾都有得解嘅，因为 即系咁耐 係啦，冇错，其实 搞掂啦， 係啦，即系可能嚟緊呢一两年都已经会变成咁样啦咁样。咁其实呢有一个即系最新嘅我見到喺網上嘅消息咧，其實都似嘅，即係十年裏面即係話有關於好多打壓啦，又或者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佢講到話其中一套其中一個短片講到一啲出版商咁樣，佢哋自己都即係嗰啲書啊，佢嗰啲係會日日有一啲嘅好似嗰啲少嗰啲紅衛兵 係 細路仔咁樣。咁佢而家就叫做係叫做嗰啲志願軍咁樣啦，類似咁樣咧就走去即係巡啊，睇下有冇啲禁書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你話呢啲咁嘅白色恐怖啊打壓咧，喂，我發現咧即係最新有個消息咧就係話打壓網媒就開始喎，咁就呢個迷香港喎， 係啦，開始嚟啦， 就係、是、我今晚先見到嘅啫，就話迷香港咧就收到警方嘅通知，就話節目嘅主持需要接受調查。咁就話去年嘅9月16號同埋23號嘅網上節目呢、這個天外有天呢就需要接受調查，就即係警方出信通知迷迷咁樣啦。 哇，出信咁嘅直頭，即係講得個 case 㗎喎。 係喎，開咗 file， 咁就話要提即係要求迷迷提供兩集節目嘅詳細資料，包括主持日期、地點、時間。地點同時間咪啊，咪迷迷。 只要上網 check 咯。係 及如何上載及發布。咁啊，同埋要求咧，迷迷香港咧就安排所有涉及該節目嘅工作人員咧接受警方調查。哇，係、哎、即係所有連 PA 都要。 咪咯， 即係咁啊，蕭生都要噶咯，依、這個一定係關佢事啦，係咪咧？ 咁聽眾使唔使一齊俾口供啊？一齊去咯。 咦，咁可能香港網台啊嗰啲即係啲 app 嗰啲都要嘅咁講。 哇！ 但係個問題仲有係喂，你憑乜嘢或者你覺得一個節目你需要調查佢咧？你覺得佢有啲咩問題？即係個內容有問題啊，或者係佢即係喺個節目主持，你收到風話佢哋，喂，原來佢哋即係亂噏啦，即係做咗一啲犯法嘢咁樣喺個節目出現咁樣，淨係點咧？即係究竟點解會一個節目係需要到警方去查咧？呢樣嘢就好令人擔心嘅。咁即係我哋又會唔會 有網媒咧？有網媒，有網媒啦，係啦。 咁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網媒㗎，我哋係一啲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咁嗰啲喂，係咪咁樣咧？即係會唔會無端端一日會收到、 這個？我哋一齊接受調查咧。 係啦，即係收到信就話要嚇要接受調查。 咁點算？我收到封信，唔係用自己嘅方法去提到協助調查，已經算好啦。封信。 嗱，咁你講到呢一個咧，即係用自己方式去翻回大陸嗰只咧，即係李波嗰種咧，其實咧就比電影十年已經更離譜噶啦。係啊，電影十年裏面嗰個咧，其中亦都有一幕啊，自焚者嗰一個短片嗰度咧，就有講話有啲類似公安嘅物體咧，就會走去咧 強力部門， 係啦，強力部門就唔係拉一個人，而係走去咧，好似軟禁一個爸爸咁樣。 係 咁樣其實咧。而家就更嚴重啦，即係有一啲你睇唔到嘅，唔係你見到嘅一啲公安、一啲強力部門咧，唔知喺邊度咧可以夾走咗人嘅，甚至乎咧佢哋嗰個網絡嗰個權力咧係伸延到即係其他地方嘅亞洲啊、泰國啊咁樣， 咪咯， 係好恐怖嘅，即係比起十年呢個電影更恐怖。咁所以咧，個電影真係有啲勾嘅，原來無端端已經即係一個李波事件咧。即係呢一個書店五條書店 有 五條書局有呢個 case 啊，即係吳亮星咁講啦。 係啦， 咁咧就已經全部 KO 咗呢個十年啦。咁但係啦，而家已經又有呢、這個即係嚇網媒咁樣俾人查啦。 係啦，嗰單新聞就仲有邊本嗰啲雜誌，我唔記得一唔記得咩，就話已經不斷有嗰啲公安係調查佢哋啦。 係 話啲工作人員翻到東莞同屋企人食飯，自己俾人強行帶咗協助查。咁我唔記得本咩前咁咩書咧。系 咩书啊？嗰套曾 系啦系啦，新闻都有讲啦，系、okay, 啦、okay, ，即系其实呢一种咁嘅嘢咧，呢种嘢咧，即系见发现有不断系已经其实系发生咗一段时间添嘅，只系李波事件就系做得比较大型少少夹走，即系不断呢啲书店呢啲杂志系不断被一啲 強力部門咧，佢用翻唔知咩部門嘅人係不斷滋擾嘅。但係我哋阿保安局長話冇強力部門呢樣嘢嘅，喺立法會咁講啊，冇強力部門。 但係即係佢就而家嗰個手法咧，係勁到咧，連外國人都搞埋㗎。 係啊， 即係個瑞典人 Peter。係啊。 阿 Peter 咁樣喺即係都要拍一條即係嗰啲 都要 嘅被即係道歉片， 道歉係啦， 一樣嗰個場景喎，同埋阿桂文海嗰條片嘅場景一樣嘅喎，即係鬼佬都搞喎，而家勁到 前沙 啊， 前沙雜誌， 頭先講錯真名， 前沙雜誌 係 啦。 咁但係啦，而家鬼佬 即 係 你可以向全世界宣戰喺某個層面上向你宣戰，我哋係強國強力部門，你哋唔好埋挑戰我嘅。嘅法則挑戰我，你哋就要出嚟，有得拍條片講都算好，有啲唔知去邊添啊！拍條片講得知，你起碼曾經嗱，曾經仲在生過， 係啦，仲健在， 仲未消失嘅拍條片係啦。 咁啊係啦，鬼佬都搞，因為瑞典啊，因為阿桂文海就瑞典人 籍啊嘛， 瑞典籍啦咁而家有個即係瑞典嘅即係人權分子咁樣，又俾佢夾埋，跟住就要拍片即係勁到咁樣嘅，咁跟住即使好啊，李波啊揸 BNO 嘅，又話佢係首先已經係中國籍嘅，係 啊，首先 係啦，就唔承認佢呢、這個，即係咧好犀利嘅。而家咧即係何止一帶一路啊，使鬼一帶一路咩？其實中國嗰種價值觀咧已經不斷咁樣去輸出緊去外國，亦都唔使俾面你，唔使卸你。而即係香港咧，就係即係其中第一個場景，首先就喺香港呢度實現呢一種。即係中國式嘅價值， 係啦， 咁樣去輸出。 咁冇辦法，你睇到台灣今次咁明顯表咗態的話，咁你能夠冇地方搞香港咯？ 又或者其實咧，即係台灣咁樣嘅好大程度，因為大陸咁樣搞香港法嘛，見到喂，你講一國兩制原來係咁噶，我梗係唔同你一國兩制啦，大佬。咁我當然亦都 我聽唔到一國兩制咯，就日日打新聞就係一打一路一打一路，乜嘢都一打一路，真係好喺新聞。習主席去訪問邊？又跟一帶一路，去邊一帶一路嘅？ 係， 即係冇一國兩制一帶一路。 係， 可能 absorb 咗一國兩制入咗一帶一路嗰個性質裏邊，需要再睇啊！一帶一路真係乜嘢一帶一路？最得意係坐巴士， 係 有個唔知乜嘢賣廣告嘅啊！一帶一路旅行團，即係跟住我聽咧嗰個係一個 sponsor， 咁好明嗰個係應該係啲中資背景嘅一啲 sponsor， 即係搞旅行團一帶。哇！你真係有一帶一路。套餐食咩？食飯可能嗰啲飯嘅 common 嚟，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做嘅，點解一帶一路嘅咁搞啊？ 你 聽到啲好煩。 你咁講咧，我諗起即係 洗腦日一帶一路。 其實無線咧應該攞翻當年嘅呢個絲綢之路出嚟， 係 reboot 再播重播，但係就改名叫做一帶一路。 我真係覺得已經好似黐線，乜嘢嘢都要一帶一路全個中國嗌口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想 呢個咪就係即係中國夢嘅一個即係點樣去？達至到中國夢嘅一個好主要嘅途徑就係通過呢個一帶一路，係 咁打開個頭，嘣嘣嘣打到嘣啊！任何即係想唔避免四個字到，佢今年年宵揮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可能最好賣喎，一帶一路寫啊就咁， 係喎， 可能嗰啲即係嗰啲好多，你知每年宵有好多唔同。嘅攤檔有啲係中資背景嗰啲咧， 又或者係建制嗰啲， 建制派啲咧， 係啦，政黨 係啦，會唔會啊？邊個啊黨編出嚟寫大字賣揮春？ 係喎 ，OK 喎， 大一路，大一路，係啦，OK 喎呢個。 係咯，即係阿曾玉成出嚟咁樣寫翻個揮春咁樣，一帶一路， 係咯， 就唔係呢個一路順風啦， 係啦，大一路啦，哇！真係啲即係有啲驚啫。今年過年可能就係所有唔係恭喜發財見啦，大一路啊，大一路， 拜年嗰陣。 即係團拜啲民建聯啲團拜啦， 利是 後年行好運，一帶一路， 真係大鑊， 真係大鑊！我覺得我最近坐得巴士睇即係嗰啲啰嗦廣告，喂，有一帶一路，跟住一帶一路旅行團帶嚟唔知嗱啲國家就一帶一路嘅，你睇到 係 呆啊！ 我今日咧，深刻唔知點樣係即係 又經過一帶一路揸車， 喺塞車嘅途中 塞咗一帶一路， 唔係。塞喺呢一大觀塘 有一帶路咯， 就得翻一條路。 係啦， 咁啊塞車塞得好緊要。咁啊係啦，我聽收音機嘅時候咧，即係有啲財經嗰啲分析咧，或者一啲財經相關嘅一啲評論咧，都其實即係其實佢哋都喺度係咁樣幫手吹風咯，都係咁講話啊咩一帶一路嘅機遇啊，香港咧就可以咧把握呢個機遇啦，有啲新嘅發展，點樣去即係 develop 一啲一帶一路相關嘅。係 啦，覺得香港好似沙漠就嚟乾涸，乜都冇，你一定要走一帶一路揾啲水源翻嚟，唔係你渴死嗰時講到，即係大家睇佢冇飯食啦，冇一帶一路你就黑米啦咁樣。 係，真係，唉，點解唔講一帶一路嘅我哋？

好，啱啱聽過呢一首叫做 Gave Up Open My Eyes， 就係嚟自 Nine Inch Nails 嘅一首九十年代初嘅作品，一個 remix 版嚟嘅，就由一對英國嘅強力嘅混音工業組合叫做 Coil 強力嘅。咁呢首歌其實就喺度好，但係感覺到好 hardcore 啦。其實個內容都係好 hardcore 啊，因為講下個人係好有呢個好孤獨感，完全揾唔到歸屬感，亦都好憎自己，充滿憤慨嘅一個表達。其中一首佢歌主要一句歌詞就係話 ：After everything I've done, I hate myself for what I've become。咁好表達到即係嗰當時嗰個作者阿 Trent Reznor 嘅一種心態。Further 咁因為佢都好多壓力嘅中間，係曾經有酗酒又吸毒，咁後來因為一次幾乎 OD 而死，跟住。救翻之後咧，就個人重新變翻一個好健康嘅。咁呢個係早年嘅作品，都比較憤世疾俗嘅。係咁啊，即係其實好表達有好多人嘅心境，就其實都你揾唔到歸屬感，都好即係你覺得嚟緊變咗啲咩咧？咁第一張碟其實嚟自一張叫做 Recall 嘅 bootleg 嚟嘅。咁呢件事我覺得好有趣，就好貼合到而家網絡23條嘅一種反應就係。咁呢代強力嘅英國混音組合叫 Coil， 咁兩個好咁佢兩位成員喺2000年初就已經為唔同嘅病離開咗嘅。咁佢同 Nine Inch Nails 合作無間，混好多音樂幫佢。咁 Coil 本身一個好有名英國嘅玩啲重型音樂嘅一個強力組合。咁喺呢十幾廿年嘅傳說中不斷就大家有網民或者佢哋啲歌迷就講話，原來喂 Coil 曾經幫 Nine Inch Nails 混音過幾首歌，咁外唔中就喺網上邊都會放一首半首出去嘅，咁跟住後來到咁Coil 嗰兩位成員都不幸離世之後咧，咁佢哋當日負責呢個 project 嘅混音師同埋個 sound engineer 咧，就喺 YouTube 度發布咗五至六首作品出咗先嘅， 公開嘅作品 係啦，咁 bootleg 咗網上好好聽，咁後來就整前年其實出咗一隻唱片添，有黑膠有 CD， 咩叫 Recoil？ 咁就係佢將一成為一般人 bootleg 就係通常係錄一啲現場版先叫 bootleg， 呢個係一個 studio 嘅 bootleg 版，大家都歌迷覺得好開心，哇！佢傳說講緊呢首歌真係有存在過喺呢個世界上邊嘅，都公開咗賣啦。咁本身 Nine Inch Nails 就冇喺自己嘅官網度出過話有呢一陣碟出嘅，但係從來冇去反對過呢只碟出嘅，因為本身 Nine Inch Nails 嘅靈魂 Trent Reznor 係好主張音樂免費分享咁樣，佢好多佢之前舊公司佢同舊陣時所屬嗰 label 即係 Under 環球，最屘打咗好多年官司，甚至俾環球禁咗一段時間，就因為佢好似唔主張啲歌，我都係我免費俾人聽喺度喺個自己屬於問題，唔知 free 俾人聽，跟住環球就話唔得，類似咁嘅嘢搞好耐，咁大家都覺得， 但係嗰啲作品係咪佢嘅作品？ 佢㗎，係咯，咁啊好複雜嘅嘢，咁啊可能即係咪可能佢有冇授權都環球播出定點啦？咁佢後來就因為同埋中間佢嗰個人係。可以話係 fuck up 咗嘅，咁到咗經過 OD 事件好翻之後咧，佢覺得即係戒咗毒啦，又戒咗酒啦，咁重新再將 Nine Inch 包咗個出毒出嚟翻，咁佢都幫譬如好多套戲做過 soundtrack 都攞過 Oscar 嘅，譬如好似幫 Social Network 就攞咗 soundtrack 嘅，之前嗰套係啦。 OK。 咁 Trent Reznor 九串燈就係其實呢個 industrial 音樂類嘅一個好靈魂人物啦。咁呢一啲就覺得係大家好開心，其實跟住甚至乎好多有啲。啲歌迷直情籌錢寄俾嗰個混音師，希望繼續努力去做音幫，即係除咗佢哋有啲咩作品未推出咧，去發掘翻出咧咁樣。咁音樂其實係因為咁先係一個好健康嘅一種身體。當然你話喂，咁呢一點其實大家明白就係音樂收益唔係純粹就咁賣啲錢，其實你有啲做咗作品，希望有時我未必需要用好商業途徑俾你聽到，起碼覺得都要令到大家可以。聽到啲音樂，可能甚至我可以話咧喺網上發表啦。咁後來直升令到整得更好，就將佢重新再 remix 過，出一張實體 CD 俾大家擁有咗。我呢件事我覺得係好值得鼓勵嘅一件事。我覺得我唔係鼓勵去侵權啦，但本身呢樣嘢本身我版權持有人，首先其中一半嗰位已經離咗世，你揾唔到佢，問佢同唔同意，相信佢喺度一定同意你出。另外嗰、那個因為佢唔屬於而家呢個 label， 即係話佢都唔反對你去出。OK 啊，你出係啊，睇下啲係同埋係啲好經典嘅一個混音作品。點解你唔可以俾人分享咗聽咧咁樣？ 喂，呢啲咪？ 但如果過咗廿三條啲，就好多人一齊拉住坐監，死咗嗰堂要拉埋去告添啊！可能嗰兩個強力都要抽翻出嚟。 咁呢啲咧，咪就係佢背後嗰啲 即係版權持有人啦、唱片公司啦，或者係一啲上一代嘅人啦。總之就係好似而家即係版權大聯盟嗰啲嘅成分嘅人咧，就係佢哋睇成功咧，就係純粹用呢個錢去衡量嘅。係 啦， 即係總之又或者你買唔買到樓嚟衡量嘅。 係啦， 又等於咧 Asher 咁樣，佢又出咗條新嘅片啊。佢之前就同啲 Asher 即係有網絡嗰個女仔啦，即係嗰個混血兒啦，英國同菲律賓嘅一個混血兒。咁之前就係同呢個即係其實就佢唔係同黃晶開火嘅，黃晶開佢火啫，其實因為佢只係。佢都唔知阿黃晶係邊個嚟嘅， 總之知係邊個乜啲， 佢總之就係話睇 好鬥名嚟， 冇錯。佢就係睇咗總之網絡挑機，就覺得哇嗰啲老嘢喺度講呢啲嘅成功嘅即係標準，佢好唔認同咁樣。即係其實依種咪頭先講嗰啲咪一樣咯，即係話你有個音樂有啲作品同人分享嘅時候，喂呢一個都可能佢快樂嘅來源。呢個係喺佢嚟講視為係心中嘅一啲財富。 我覺得嗰個新人真係好勇敢，即係發覺有一啲咁。精彩嘅作品，而大家喺網上講咗十幾年， 係 呢個傳說，我幫你實現俾你聽。呢個唔知係傳說，真係有啲批歌喺度㗎，你哋可以大家嚟買嚟聽啊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即係我好開心，哇！終於真係。真係出到，我都哇第一時衝上買咗，我後悔冇買，但係黑膠多個 bonus track 添。 咁即係咧，如果用翻啊楊偉雄嗰種邏輯咧，即係嗰個 sound engineer 佢就可以大大聲問：你有冇見過嗰個人咧？有冇見過嗰、那個係啦？ 開我 係啦，開我呢個嘢。即係 冇， 佢真係 見過，同一齊合作無間嘅 生 意， 冇錯，佢真係見過嘅。咁其實嗰種咧，即係嗰種上一代人咧，又有少少似咧呢個楊偉雄嗰種咧，都係即係覺得，喂，我見過 Steve Jobs， 哇，咁所以我可以做局長， 係啦，所以我就可以做創科嘅局長啦。咁 當有冇留意佢係咪用 iPhone 嘅，定用 Mac 機嘅？ 佢係用 iPhone 嘅，佢用仲好犀利嘅個 iPhone 應該 iPhone 七啦， 唔係，佢係 DNA 解鎖嘅。因為佢試過咧，俾人影到喺立法會開會嘅時候咧，電話響，佢解鎖啦。但佢咧，首先係要舐一舐隻手，即係嗰啲咧，啲老人家好興噶嘛，數錢啊，成嗰啲，梗係要有一下舐咗手指先噶嘛。佢哋解鎖呢下緊要， 即係唔可以人斬咗隻手篤落都唔得啦。啲戲嗰啲睇啲福嗰啲警匪片，要攞眼球 scan 嗰啲咪篤咗人眼就唔得啦。攞埋好多人， 攞埋條脷， 攞埋條脷斬埋條脷出去哇！咁啊污糟，濕立立嘅嘢，諗起都核突， 諗起核突真係，講起都覺得好核突。 係啲高科技嘢嚟嘅，真係。 咁啊，講高科技嘢或者呢啲咁樣嘅創科嘢咧，其實一啲即係新啲嘅音樂或者一啲我覺得音樂上都有時有啲創科 feel 嘅嘢嘅。 係。 咁我聽一下呢一個單位咧，其實佢啲音樂咧，其實我都覺得幾創科。 好啊。 呢一首咧就係好勁嘅呢首真係。La 點讀咧？ 讀個名 ？La Fearfin 係 La Fearfin 就係呢個 Mouse on the Keys 嘅一個作品，2015年嘅作品，是新碟嚟嘅，係咁啊，一對日本嘅 band 啦，以前都有播過 Mouse on the Keys 嘅。嘅歌嘅，咁音樂啦嚇，咁其實咧點解我會揾到呢對嘢，亦都係啊，其實有少少咧係呢個探長嘅一啲嘅啟發嚟嘅，因為佢就中意播 Tool 嘅 ，Tool 又係呢一類咁樣，即係玩啲 Math Rock 啊，玩啲 Fusion 啊啲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又係，我覺得就再科技啲，即 係 個感覺上嚇，即係喂玩好多呢啲即係個古老咧，即係係好發癲嘅。咁但係古佬咧，亦都會令我諗起探長，因為咧，原來咁啊講開探長，就不如啊講下探長先啦。因為咧，佢就原來咧喺呢個三個鐘，因為我依家今日咧完全都冇時間 我都係忙多嘢諗，出發之前， 我就係其實嚟到跟住先至，喂你講起先，原來咧三個鐘前咧，探長咧就留咗個 message 喺呢個城寨個大阪嗰度，咁就 say goodbye 咁樣啦咁我自己就當時我即係都未知佢 post 咗啦，咁但係咧喺我哋自己嘅群組裏面，佢都有咁樣講㗎啦，咁樣咁佢之前 personally 都有同我提過下類似嘅嘢嘅，咁但係就未講到好實咁樣啦嚇，咁而家咧就公開地咁樣就同所有人講就話啊，而家即係佢有嘅原因，佢亦都講咗啦，即係事實上佢真係工作好忙，係啲客要湊，啲客都湊得好辛苦嘅， 因為湊客其實真係要好抌時間， 係同埋佢嗰啲客咧，因為即係係好煩嘅。即係好多要求嘅，咁變咗即係要照顧佢呢啲咁樣嘅唔同嘅要求，又要改呢啲改落咁樣啲咧，就真係好難， 好困身嘅。都明白，大家做呢啲，凡呢啲創作性工作，啲客唔明白咩叫創作嘅。 係啦， 嗰時我覺得 探長呢啲創作性工作者咧， 係啦， 就有啲難搞。 係啦，係不斷要招呼啊。 冇錯，好忙， 好忙。 咁係啦，咁亦都因為啦，即係咁亦都冇時間去準備節目啦，都佢都其實都講咗㗎啦，呢啲我唔使去讀出嚟。咁啊，係啦，有冇彎轉嘅咧？咁我都唔知。咁我都可能之後再同佢傾下啦。咁暫時係即係而家佢就公布咗就話 say goodbye 就離開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咧幾日前咧，亦都即係我哋有開會啦，成我哋自己圍內有開會嘅。咁嗰時都提議咧，就話啊，係咪農曆新年過後同佢做錄音嘅節目，或者即係可能就個時間，可能啊，係咪禮拜四錄音咁樣咪得咧？咁樣咁當時佢都有講過可以考慮嘅咁樣，咁但係係啦，不久之後就而家就出咗呢個公開嘅宣佈咁樣啦。咁呢個我之後再同佢傾啦。 係啦， 但係暫時就當探長就已經喂轉一聲就離開啦，決定離開城寨咁樣係啦。咁啊，依、這個節目會點樣咧？亦都未有咩諗法住嘅，因為我都係即係今日先至知道阿探長呢一個正式嘅宣布咁樣啦。咁啊，咁阿 Terry 其實已經真係好幫手，多謝你嘅咁多個禮拜都嚟幫手。 覺得即係可以大家分享，即係其實香港譬如而家你主流傳媒其實可以分享個音樂嘅類別好少有。 咁又係， 即係好似成日跟住我嗰時覺得 instrumental 係好好聽，但 係 好似電台佢話不成文規定係唔可以播 instrumental 咁樣，好奇怪。 或者係深夜先得咯。 深可能深咗，但係即係主流啲時間好似不成文規定唔播得咁樣。譬如好似佢版本龍一版本龍，其實好多 instrumental 啲咁，但係佢即係好聽咁，佢又都唔係話玩啲好另類嘅嘢，咁一啲好普通咁唔好似唔播得咁樣。呢、這個覺得點解大家要規範咗自己咧？就話全部音樂人嘅嘢。 係啦，如果頭先你話 instrumental 咁樣深嘢咧，連頭先譬如呢個 Theophan 呢類咁樣嘅咁 bling bling 嗰啲咧，就更加播唔到添啦。 係咯， 深嘢。一切由音樂開始嗰類咁樣就真係聽，即係播唔到呢啲嘅。 因為外國有好多樂隊，因為 band 山係純音樂噶嘛，但係呢度要扼殺咗佢哋嘅一種同大家呢個媒介扼殺咗佢哋嘅一種傳播嘅途徑。 係香港都有啲 indie band 都係啊，譬如話梅碌咁樣，都係好多係即係純 instrumental。 係啦， 咁係咯，好奇怪嘅，唔知點解成即係 真係好似不成規定，從來都唔覺有 人唱嘅先 係叫作為之作品， 係啦，歌可以喺電台度播，真係好奇怪。 咁 呢啲係啦，但係即係你覺得可以喺呢個機會 好開心嘅，大家 可以分享音樂， 可以大家 開心，我真係好 分享一啲高興對時事一啲 戲房諷刺下啦，我哋呢啲即係你唔知仲可以玩幾耐呢啲嘢，其實大家咁盡量珍惜可以住個空間去啦。 係啦， 咁大家嗰陣一路有時間就一路同大家玩落去。 係。 聽歌傾偈講落去係啦， 咁呢個係啦，我哋之後再詳談啦。 再第二啦，係啦， 係咪即係長做定係點樣咧？咁樣呢個再研究啦嚇。咁但係 機動嘅所有嘢都 係冇錯。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啦，聽得一集就得一集啦，大家。所以咧聽住先 係啦， 咁樣咁啊講翻呢首歌啦，即係呢個 The Fear 係。咁其實咧，我就係覺得嗰種即又是那種世代的概念的分野，剛才你講過一種就是說為什麼只是 instrumental 即是有人唱的 才播得 呢，這樣又或者是喂即是很多 太吵的歌不給播，是 的，又或者分了類這樣，這些都不知道怎樣分類什麼來的，這樣又覺得很古怪，這樣又等於好像即係其實，譬如好奇怪的，即係當呢個楊偉雄喺度講緊話我見過 Steve Jobs 個哇幾勁幾勁，但今日即係 Uber 嗰單案咧，就即係就有兩個 Uber 司機就認咗罪。 有啦，即係我嗰日都好無奈，費事 好無奈，費事煩啦，直情 好纏繞呢啲官司係。 其實係好煩噶嘛，即係其實網絡廿三條嗰個問題都係嘅，即係未必係驚最尾。 搞到你好煩，好纏繞。 冇錯，唔係驚最尾有刑責，而中間嗰個咁樣，喂點樣哇一路咁樣去煩住你，困擾住你，你又要去擔心， 係啦， 唔知幾時上 庭。好似嗰個司機咁，罰得幾多錢，停一排算啦，可能揾第二啲嘢做，或者買嘢食算啦，咁咪唔好煩啦，你離開得。 冇錯。咁所以但係即係譬如你 Uber 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咪其實就係新嘅一啲科技嘅發展，造就咗一啲 行業 啊，可以新嘅行業或者一啲新嘅一啲 sharing 或者係一啲嘅經濟 同埋係 令模式， 一般市民覺得係好咗添嘅。你唔係話搞出嚟冇人知識，大家覺得哇，我咁樣搭車仲開心咗，方便咗，多個選擇，因為有選擇先。 冇錯， 係啦， 同埋即係嗰個態度又好似係好過啲司機好多噶嘛。我都即係成日都見到有啲朋友 po 相話，哇坐呢個 Tesla 翻工咁樣，即係有一種 好過癮嘅， 好過癮嘅。 係啦， 咁我都想試下。 懶得試啊嘛，點解香港就係成日好單調，冇嘢俾你試，所以俾你試嗰啲咧屎嚟嘅。 係。同埋即係佢個所謂嗰啲創科，喂，即係其實呢啲咪就係真係市民需要，或者係即係真係市民喺佢哋嗰個生活嘅範疇咁樣衍生咗出嚟呢啲咁樣嘅 business model。唔係， 甚至呢啲所謂科技都係其實好 low tech 嘅嚟嘅啫，啲咩 app 個車咁。 咁但係即係呢啲咪就應該你個政府或者你成日都講創意講創科，咪應該係要去支持呢一啲嘢咯。係 啦。 但係佢就係要打壓嘅，反而係仲要拉咗你啲司機，跟住啲司機免煩就係算啦，認咗罪算俾錢。 即係我都好無奈，我等佢係放咗幾千蚊，唉，停埋一年撈大啲就算啦。 係啦，亦都好可以理解啊嘛，即係喂我揸車咁樣啫，咁你搞我咁鬼煩，唉，快啲。 如果件事算，咁啊，咁唔係你，咁你又唔認咗的話，佢又唔知去揾第二啲嘢做又好定點？你圍唔到身嘅，不如算啦，合埋眼唔好理啦。 即係，但係你都諗起咧，譬如即係之前嗰啲 case， 譬如話係點樣去互相去租屋啊嗰啲咁樣啦，即係。即係嗰啲咧又 冇事， 冇事 冇得事啦。 喂，而家呢啲咁樣，喂又要罰錢又成，即係咁樣煩佢。咁你仲有好多嗰啲嚇，即係六八九嗰啲五千萬嗰啲，又點計咧？ 呢啲最煩擾就係譬如你之前佔中好多遺留落嘅 case 係，哇排住隊，係 喎， 未有咯。嗱呢啲係即係可能再未必入到，最冇 ever 多。但係你好煩擾，你會七警就擺喺度，已經拖到今年三月先至。 喂，仲有朱經緯喎，朱經緯四百幾日都冇行動喎。你之前講就係話，即係已經監警會有咗話有證據啦，表面有個 case 啦，俾翻你即係律政署去考慮，律政署又問埋曬一大扎呢個大律師，跟住就話我係可以有 case， 但係又未告喎。 係咯， 咁究竟點咧？ 影到佢好似去韓國旅行。 係啊，係啊， 即係一個就中意去日本食飯，呢個中意去韓國食尖翅。 但係即係你見到喂香港點解咁樣？ 佢咬緊牆就去邊都得啦。 我做啲小生意，即係揸下車咁樣方便人，你就走去搞佢拉佢喎，仲要你唔係話即係 你唔知你好多時你除咗其他部門，你譬如見到時即係嗰日上個禮拜就有個深圳有個女人特登紙皮去個垃圾房抌低，諗住俾啲阿婆執去賣，你都要罰佢1000蚊嘅嗰個食環署，即係你覺得就係你令到社會 即係話佢掟垃圾 係啦。咁有時啲你當然咪話嗌我哋執法執事，但點解你用人性角度睇呢啲咪挑起人哋社會大家點無端端會搞到咁燥咁嬲？ 係 呢啲咪就係你無端端點把火做咩事？你食環署得俾人覺得係啦，你拉啲阿婆阿嬸嘅啫，你好冇有啲你唔敢搞，即係索啦。呢啲其實係一個人性嘅社會係講人情， 係 當然唔係話我明白你執法係一視同仁，但係呢啲 是不是法律之内的人家去垃圾站那么远、那个姐都说那个有心抌，不如抌唔口算行去得啦，好个人抬去垃圾站。 最惨重要是不是一视同仁。 是啊，即是绝对不是一视同仁。绝对不是一视同仁。 有时有些的、譬如街铺食肆这样，即可能有些公众地方出面的咁样，有些凳摆出去咁样，哇那些食环执到正。 是啊。 但是即是不是 exactly 一样的 case， 是不是 exactly 的类比，但是类似就是说，喂咁潮联嗰个 N 仔点样呢，喂化咗两条两三条链。 大佬真系。 嗰啲咁样嘅，喂嗰啲你又唔去執法。 是啊。 即是最惨系就话大嘢你就唔去搞。 是啦。 细嘢呢啲咁样小市民，即其实而所制造冇错，可能系字面上法例上可能真系有触犯嘅地方嘅。但系喂佢所带嚟嘅唔方便或者俾其他人嘅一啲嘅伤害系好少好少。反而呢系有益嘅。 是啦。你想想他阿婆， 但你要走去搞佢。 啲阿婆去垃圾房執兩塊紙去賣，其實佢都係生活喺好好艱苦生活。 係 嗰啲女士嗰啲人係因為好幫啲阿婆，大家點解唔體諒下？佢都係為咗方便阿婆，唔使去執紙皮咁辛苦。 係 你而走去搞嗰個人，即係你嗰個好啦，咁你檢控咗佢冇人抌紙皮出去，咁阿婆又執咗紙皮又圍唔到身。 嗯， 即係你唔諗下，其實你呢啲嘢唔係話叫睜一隻眼閉，其實係。用人性的角度去看呢件事就解決了。 又或者再簡單啲用 common sense。 係啦。 即係佢都唔係想即係真係掉垃圾。 同埋最緊要講你個垃圾房裏面你抌到係啲嘢咁你唔可能一個正常嘅人抌到入去個垃圾房係地方又污糟或者係好狹窄，咁你都擺唔到，佢抌垃圾房你整污糟嗰啲紙濕咗霉咗，咁就執唔到。即係你其實你咪好長時間都環保，你等啲長長，大家係用一個人性啲去將成個世界係apart 個即係以人為本嘅世界，咁好多問題就唔會發生。但你咁係去令到你揸去逼你啲人去搞到大家有好多衝突出嚟，呢、這個係覺得而家嬲就嬲呢啲嘢，真係。你睇到係好嬲嗰件事，嬲嘅直頭。 以權歸為本咯，而家係即係呢啲普通人嘅嘢咧，就即係哇執到正，乜都走去搞一大餐咁樣。咁唉，真係好興，真係好興。 Once more, my usual self. Once more, your usual self. Another day begins. Another uneventful day. 呢一首作品咧，嚟自日本一代傳說嘅組合 Sharp 嘅一首叫做 Olive 嘅作品。咁 Sharp 嘅傳說點解叫傳說？就係由呢個樂隊不剔嘅金井壽加 Soft 嘅藤井麻輝組成一個電子組合，玩啲好 industrial 啊，好電子嘢啦，好玩啲好，所以日本認為好 alternative 嘅嘢， 好迷幻。九十年 啊，呢就其他啲就行到爆嘅。呢啲係佢睇到最一温柔嘅作品， 最迷幻。 咁喺九十年代中期，佢哋就出過一張唱片，跟住就做咗幾日 live， 跟住就一路消失咗嘅。因為本身兩隊樂隊都好有名，好忙。咁啊一路都諗住啲樂隊唔會再出現。呢首就係九四年嘅一首作品嚟。咁啊，舊年年底佢哋宣布，我哋今年就會突然重組翻，就呢幾日。咁就會有新唱片出啦，同埋又有一連串嘅演唱會會做咗個 live 嘅。咁下個禮拜就會去到東京睇佢哋兩晚嘅演出。喂，即係呢啲冇諗過，一生人冇諗過會再出嚟玩嘅呢一個組合。咁有機會呢啲覺得呢個世界你唔知會變成點喎？哇，有得睇即刻嗱，啲揾朋友買到兩場飛過睇， 就係會踩到下個禮拜五啊嘛，係咪？係 啦，下個禮拜就出現咗。咁佢哋呢首作品其實睇到咁温柔。咁其實呢首作品仲有一個特色，就係由頭先我哋講過，由呢首歌嘅混音呢，就由英國嗰個強力混音組合 Coil 混音嘅、 哦、 即係呢個一個好勁混音組合嘅 Coil， 咁我哋有機會再可以講 Coil 嘅作品，講翻 Sharp 咁有個咁温柔，其實裏面嘅歌詞係好恐怖，咁佢應該影射某一種力量或者強力部門呢，將一個人話佢要將你個頭鋸開，將你嘅靈魂所有嘢吸收曬，不論你個血乜都，佢要將你變成一個同我一模一樣嘅一個人，即係變啲嚟咗出去，即係你唔可以有自己嘅思想嘅啫。一首咁嘅歌想表達，因為佢哋表達啲嘢都好 hardcore 啊，其實 sharp 嘅嘢其實都，一首歌你覺得有温柔，但係裏面個歌詞睇，哇，你覺得好心寒，即係好似而家啲政府想令到你冇咗自己嘅思想，佢要將你clone咗一堆一模一樣嘅一代人，大家講同一種嘅説話，同一種嘅思維，同一種嘅行徑。咁呢種其實就係一個好恐怖嘅世界。 即係兩個層次啦，一個就係咧，譬如話阿桂文海嗰啲片咁樣，或者嗰個瑞典人嗰啲片，就係咁樣咯。佢就好似係啦，逼你抽曬，即係鋸咗你個頭，抽曬你啲嘢，跟住就 塞落去， 塞堆嘢俾你，叫你 照做、 照拍。係 啦。 咁而同時一時間咧，就係通過呢啲片咧。就走去洗嗰班咧，即係大陸睇啲央視新聞，所謂新聞嘅嗰啲人嘅腦， 係啦。 而嗰啲人就真係睇咗就信以為真嘅，真係覺得哦，即係桂文海就抵死啦。然後你就走去嚇， 嗱，不如大家就個國家教育認錯啦， 係啦，認錯啊！你撞死人咁多年，咁搞到人哋個家人啦，家破人亡咁樣，好慘。嗰個父母成日都係以淚洗面咁樣，真係就係呢種咁樣，即係。好好係，其實喂，大陸咪做緊呢啲嘢咯 ，exactly 就係做緊呢啲嘢， 即係洗你腦， 甚至佢未鋸開個頭，即係不斷用好多唔同嘅佢哋嘅所謂佢哋嘅啲嘅宣傳工具啊，去逼到你相信。等一打一路，一打一路咪洗緊你腦。 係咯，嗱，一打一路係啦。咁阿 Lens 都有講就係佢搭車有經驗，係 啦， 就係見到嗰啲即係路信通嗰類咁樣嘅嘢咧，就係即係係咁樣喺度咧播呢、這個唔係一打一路啦，就係、是、播 TSA 有幾好，係見到阿吳克儉咁樣咧，就即係嗰程車。就不斷咁樣播，不斷咁，大家都知啊 ，roadshow 嗰啲就係咁樣噶啦。 係咯，咁啊，你俾錢買咁冇辦法啦，你商人機構嗰啲。 咁但係係啦，你即係最慘就係你要坐喺巴士嗰啲 走唔甩， 走唔甩。 你塞車，即係焗洗腦嗰啲啲就 係咯。咁樣呢啲咪又係同樣係即係做緊呢啲嘢啦。係 啦。 咁你其實嗰啲咩普教中啊嗰啲都係啲嘢嚟嘅喎，即係無端端即係你。語言咧，其實某程度其實語言亦都帶住佢一套嘅價值觀，唔係純粹係即係語言啊。個背景一樣，只不過用唔同嘅方式講出嚟，絕對唔係。係即係你要語言本身就係帶住一套嘅意思形態，帶住一套嘅思維方式。你咁樣去教中文咧，其實就係將喂嗰種嘅意思形態、嗰種嘅思維 灌輸咗俾你啦， 就灌輸俾細路仔咧。係 啦， 咪就係咁樣咯。 即係細路仔長大咗，佢個價值觀就佢又教落佢嘅下一代，即係你變咗係一種 係啊。 好似種傳染病咁樣，其實衰啲講句就好傳染病喺度傳落去咁樣， 所以 遺傳病咁樣。 係呢首歌就變咗其實係好啱啫，係 啊 呢種咁樣嘅。 即 係 睇下歌詞覺得哇，其實係幾心寒嘅一種嘢，但係亦都真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面對緊有係好明顯有呢一種感覺係吹埋嚟又飄埋嚟啦。 而嗰樣嘢真係唔需要十年。即係 冇十年啦，仲必頂十年 冇啊！已經不斷發生緊。其實過去嗰十八年回歸之後，其實都係發生緊，只不過係即係冇發生得咁明顯。 即係呢一兩年特別，即係加速嘅 speed up 都好緊要。 呢兩年係唔完全係不顧面子啊！ 係啦， 即係完全照即係做咗出曬面，我做啊吹咩我係咁樣嘅。即係等於即係呢個唔係完全洗腦嗰啲啦，等於係即係委任李國章嗰啲咁樣，而家搞到 同你挑戰要 係啦，要挑戰嘅，搞到而家港大嘅學生要罷課啦咁樣，終於即係啟動呢個罷課去抗爭啦。咁但係佢都依然係 唔會理你嘅， 唔會理你嘅，即係等於佔領咁大單，佢都係唔理你嘅。你無論幾多人上街，成日都係唔理嘅，不斷咁樣去挑機，就反而仲要係即係 李國章未現身。佢即係譬如罷課咁，佢完全冇現身去講啲嘢。 佢梗係冇啦，佢點會啊？即係佢根本視啲 學 生， 你都睇唔到，即係你有你。 佢視啲學生 係你唔讀咪算嗰啲啊？係 啦，即係你罷課不如退學啦咁樣，即係講啲 佢講呢啲嘢 嘅， 隨時真係。 係啦，跟住話你佔領，你都係為咗溝女嘅啫嚇。係 咯， 即係等於係即係同阿黃晶講嗰啲都似嘅，即係你中意咪瞓帳幕咯，你唔中意買就 咁。佢都係 代 思維嘅 人咯嚇。咁但係呢啲咁嘅篤眼篤鼻嘅人咧，就繼續係咁樣去委任佢委以一啲重要嘅位置， 係啦， 就等於好似何君瑤咁樣，又會擺咗入呢個領大嘅，即係佢嗰陣時就係因為一首歌啊，一陣我哋都又要再播， 係啊， 咁因為呢首歌咁走去搞呢個嘈啊鬧領大，啊而家咧就竟然做埋呢個領大嘅校董添咁樣， 真係好好。你唔知唔係你唔係諷刺成就係我挑戰大家嘅底線， 挑戰你係啊，等於阿林鄭嗰啲咁樣，即係話啊，我可能會抽走嘅，轉頭就話冇啊，唔抽走啊，仲要過埋添， 過埋 嗰個網絡23條咁樣，根本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夾硬嚟嘅嘢，而即係咧一陣就都會再講嘅，就係咧。今個禮拜唔知點解特別多咧，嗰啲警察嘅 case 就爆出嚟 喎。大家覺得啦，好啦，你覺得即係你廿三條網廿三條講啦，咁你所謂執法，但係而家你我哋嘅執法者，大家點解咁嘅？因為信唔嗰啲執法者啊嘛。 係啊，即係你見到越係執法者越 原來 越係知法犯法， 嗰啲犯法嘅案件都幾 嗰啲案情真係好嘔心 啊！嘔心啊！你好似睇鹹片或者睇 即係嗱，有一個就係話非禮自己個女嗰下咧，即係你係幫個七歲嘅女啫喎。即係你係幫佢沖涼嘅時候，即係你七歲嘅女爸爸幫佢沖涼都有啲古怪。 有啲古怪咧，其實有。 跟住仲要係即係上下其手。 係啦，跟住又話之前 仲攞槍指住佢，大佬，喂，嗰個你自己個女嚟嘅喎，咁恐怖嘅點解？即係 恐怖啲似係睇啲嗰啲cult film啊，或者係啲好啲唔係正常電影裏邊會發生情節啦，啲真係好啲人嚟嘅嘛。 跟住係啦，搞嗰個即係 另一個就係 同學個唔係個仔 嘅 同學， 大家十三歲。哇！ 你搞完人之後，仲要留低張血的紙喎、啊。 咪咯，黐線！即你日本都好變態嘅咯，啲色情片，都佢未去到咁盡嘅，覺得點樣？事實嗰嘅警察嚟嘅，大佬你唔係一個或者你有心理病嘅一個心理變態人，你警方嚟嘅、啊。 跟住最新嗰單就仲要係即唔俾錢。 嗰單人俾錢添啦，又要 俾錢之餘 兇你翻大陸， 仲要兇你係啦，兇你翻大陸，唔該你快啲走，即刻走。 呢、這個就好彩就判到罪啦。 係呢、這個就判到咁，但係喂佢可以做得出呢啲嘢。 之前等於亦都有，之前有一個就係喺喺警署非禮嗰、那個，係 啦， 涉及調查嗰個，係 啦， 人哋佢係 咯，就走去搞人， 搞人哋啦， 去廁所度搞人哋，即係要搜身啊嗰啲咁樣嘢。 黐線啲差人，即係我覺得佢係即係你話可能壓力大，壓力大你要睇心理醫生咯。 呢、這個唔係可以壓力大可以解得通嘅嘢嚟， 唔 係 當然唔解通 啦。你咁大嘅權， 即係 但 係 你而家就見俾人見到就係話喂。 你成日單一事件，單一事件，呢唔係單一事件，係 一系列啦。 即係你可能會問係即係哦，香港人差人啲壓力好大，一班差人已經心理出咗問題，咁警方你裏邊係咪應該有啲適當嘅輔導？ 咁香港人啊，壓力夠大啦，日日都俾你六八九咁樣激發，又唔見我哋咁樣去發癲，如果係咁樣，喂， 大家一齊 啦，喂，大家通街去搞人啦，咁樣， 跟住係咪可以出防暴隊咧？好，係咯，逼大家黐一線可以出防暴隊啊嘛！你即係你搞佢唔癲，你即係點都鋸一個頭，一直停。已經唔鋸個頭都俾你吸乾咗啦，已經好辛苦其實真 係。好辛苦，即係同埋你係見到佢有權，即係其實即嗰種嘅狀態就係有權就用到盡，我重要係咧有咁盡用咁盡。 即係咪警方永遠對呢事嘅 駁你唔敢去反抗？ 係啦，警方回應呢事永遠都話係單事，我覺得唔係用你永遠用啲好輕輕大過咗咩單事件，唔係咁樣去。定人信服呢啲 嗱，呢首歌啊播過好多次，不過再播，因為呢個禮拜真係發生太多啲事件，同埋咧，因為呢首歌咧，而家係出咗 MV 啦，仲要前兩日 咁正， 係出咗 MV， 咁大家即係都可以search 或者我哋之後 post 啦，就係《血汗工廠》嘅一首歌，叫做《Fuck the Police》。 你咪赖屎赖尿，扑街就赖地烂，系边会俾佢废？开闪光灯俾佢打跛，你班屎忽鬼，好大嘅官威，好多人想起你底，叫你老母倾下计，做乜搞嘢唔带袋，生咗咁嘅仔，生只龟做仔都好过生个仔做龟，入亲警队系难仔，大家有眼睇，唔好同我讲有事，唔好搵警察，保护市民系警察嘅职责。但警察打市民系执法者，知法犯法，所以黑警垃圾，你应就地正法。如果公民与恶，我嘅打落都若无其事。讲共呢啲叫做人事，警官带头破坏法治。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地差佬屌你老母！地差佬屌你老母！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都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都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都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你都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呢一首咧就係 Fuck the Police， 係啦，呢個血汗工廠一班獨立樂隊嘅朋友嘅作品， 咁咧就係最近就出咗，即係呢兩日嘅啫，就出咗個官威版，正式官威 MV 啊。咁應該阿 Les 都會 post 咗，或者已經 post 咗上呢一個。 大家可以上去睇啊。 冇錯，可以睇嘅。咁佢都係剪咗好多咧，即係呢啲咁樣嘅警察嘅惡行 啊。 喂，但係咧，我覺得咧，呢一集譬如話。頭先講過嗰幾單警察惡行咧，我都有個共通點咧，就係話嗱，佢哋有權用到盡啦。係 啊， 但係咧，佢哋而且佢哋行使啲權咧，係專向啲弱者去 欺 啦 嘅喎。佢淨係欺負弱者啫嘛。 係啦，即係好唔對等嘅，可能自己嘅女啦， 係啊， 自己嘅仔嘅同學又係細路咗十零歲啦，仲有係一啲可能係性工作者啦， 係啦， 佢係唔 弱勢嘅， 好弱勢，全部係弱勢。喂，你揸住咁大嘅權，但係你哋就夠膽？去用你哋嘅呢啲咁嘅權咧，就去欺凌，真係欺凌，即係希望咧嗰個人咧就唔會爆你大鑊啊，成啊咁樣。其實係嘅喎，幾個都係嘅喎。 嚇怕你都完全，即係你覺得小朋友喂，我差佬佢梗係驚㗎嘛，僆仔時要拋豆啊，驚㗎嘛。 性工作者嗰啲亦都好驚嘅，即係唔會走去。 咁佢喺香港，佢無證無性，即係完全係一個非法入境者嘛，條數。係根本上係無助嘅。 而你就去 exploit 呢啲咁樣人哋嘅弱勢咧，你就用你一個咁嘅權咧去欺負佢哋，即係其實係好無恥嘅。而我哋即係話所謂一啲咁樣嘅維護治安啊，維護大家市民安全所謂啊，呢啲咁嘅責任咧，就竟然係交咗俾一啲咁無恥、咁道德係有咁或者人格咁有問題嘅 人 啊。而呢個部隊似乎咧係好似好系統性咁樣，或者好集團式咁樣咧，係令到呢啲咁樣嘅人性嘅醜惡嘅面咧，係可以發揮到出 嚟。我覺得呢啲其實。即係絕對冰山一角嚟，我唔覺得係得幾單，嗰係有好多嘢未爆出嚟，或者 係好似覺得就係話，其實人性係必定有陰暗面啦，即係大家都會有即係一啲想做壞事嘅情況，但係個心態，但係好多時就係我哋嘅理智就控制咗佢。 同埋甚至乜你係執法者，你應該係比我哋嘅控制力更強。你受過訓練㗎嘛？ 呢個部紀律部隊就係好似係冇弱制啊， 或者我跟佢濫用咗我呢種權力。 因為冇弱制，跟住上司又唔會及你，或者點樣？你市民又唔可以投訴佢，投訴佢又自己查自己嘅。 係啦， 監警會又係最多 搞完一輪， 俾搞完都寫個 report 嘅啫，冇一啲實際嘅阻嚇嘅時候，冇一啲實際嘅弱制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喂，當佢哋咁有權。 系啦， 又冇乜弱制嘅时候，系啦，咁就好似就变咗将嗰啲黑阴暗面就爆晒出嚟。 有啲人甚至乎可能话去偷偷去报警都惊，会唔会入到去？ 哇，系啊！ 会唔会上位？首先啲去报咗警已经系觉得好勇敢，有啲实乎真系好咬底，即系哑忍都唔去报警添嘅前期。 喂，而家你就系谂住喂，你入到差馆，喂佢可能喺差馆度搞你大佬， 咁搞人好多单噶啦， 又或者系非礼你，喂好恐怖嘅， 好多即系有几单噶啦，差馆里面发生嘅问题。 即系我觉得系啊，唔系单一事件， 黐线咪就。 即系我觉得呢啲唔可以用一个单一事件去，即系就咁样去解咗话，而系我觉得即系你话警务处长也好，甚至乎保安局，其实应该系要出嚟。 要講下嘢， 你喂真係要講出嚟去講翻，喂點解有啲好似睇落去好似好多系統性嘅非法？點解嗰啲警察係可以咁樣嘅？咁多咁嘅案件嘅，同埋即係之前無數嗰啲嘅即係佔中嘅 case， 係啦， 俾啲官鬧佢即係作假證供啊，前後不對啊，跟住又冇片又話 軟禁嚟， 係或者有證據嘅片你又走去洗咗佢啊咁樣， 係即係無法無天， 無法無天，同埋係好一好醜陋、好核突嘅一啲嘅手法，好卑劣嘅手法。去達到佢哋嘅目的， 完全唔需要 fine tune 咁啲， 係啊， 唔使 fine tune， 我就係咁點啊，即係擺槍都已經啪，點啊，射我咁樣嗰啲， 係啦，而係仲要係向弱者， 係啦， 專係針對弱者，等於你即係揸支警棍、朱經緯嗰啲，對，即係見到手 冇勾嘅 嗰啲就勾，跟住仲要喺度講話呢個係我手臂嘅延伸，所以我其實就我怕佢啫，其實就 係啦， 而係可以無法無天四百幾日過咗啦， 仲可以韓國旅行食緊長糧， 冇錯啦，食長糧。去韓國旅行又冇完全冇呢、這個即係律政 冇任何行動跟進咗， 跟住有好多其他事發生緊，譬如講廿三條有性嘅時候咧，你呢個政府咧就可以當呢啲事冇發生咗，到即係嚇，即係含混蒙混就過關。 過關啊又， 喂咁樣嘅而家即係，所以你話香港人唔去發癲。即係你話，即係有壓力，我覺得香港人個壓力仲大， 大啊！ 即係嗰個怨氣或者即係所受嗰種壓迫咧，其實係仲大。即係你警察，你話你有壓力，喂，我都真係同香港人比，同市民比，你作為警察，你使唔使驚警察先？你自己係警察，你大把權。 因為你警察， 但我作為市民，我見到警察，我驚喎。 因為諸如而家警察佢冇，即係冇一個制度去管理佢哋， 啊、 即係我犯咗事。最多咪即係可能係停職，咁可能拖輪，可能冇事。即係咁樣，佢咪更加覺得就我可以去。 搏一搏，做做咗先，未必有事啲唔同。 同埋係好似係見到係，喂，個個都係咁做噶啦， 係啊，冇乜所謂啫， 係啦，即係喂，恰細路嘅，恰啲弱者嘅，個個都係咁噶啦，有權就梗係咁樣用噶啦，梗係恰人噶啦，即係好似好， 即係好似 一種係一個norm 啊，所謂即係行為嘅一種常態咁樣啊。 咁因為可能主要就因為真係。官又唔官官相衛有點啊？即係你冇人去真係去嚴正呢件事，即係你覺得你立法會又冇話可以傳召啊保安局局長或者警務處長去問質詢呢啲嘢，即係你冇個機制去管理住呢班差人。咁樣你好似 case by case 搞一輪，其實喂入到罪已經算叫好好彩，覺得其實真係 係啊係啊， 唔即係唔入唔到罪嗰啲，即係譬如有啲。即係嗰、那個，譬如嗰個性工作者，即係佢都唔係咬，係都係聽話係個姊妹逼佢去報案，覺得唔抵，唔係佢自己都諗住咬底算啦，掟翻大陸算啦。 其實個個都會咬底，個個 case 都係咬底嘅，啲細路仔都咬底 嘅。咬底啦，小朋友，大佬。 只不過係喂，原來俾阿媽問到，或者跟住係， 或者佢防下啲社工透露出嚟。你仲要面對佢問，面對好明顯，你面對中間一個個人就啲大細話，你仔唔好作大話，屈啲大人，我一定有經過個好長咁去逼你，佢認為你係恰啲大人。而家嗰個低華菲利個女個都話佢阿媽同佢因為即係同老公有問題，教個女去作屈佢，即 係故仔去屈佢。 係啦，即係你呢啲你中間你飽受呢啲，你點樣當你係壞人嗰個經歷係好慘嘅， 係 啊，即係你入到罪就已經係叫你，但係問題你個受害人你都經過咗好大嘅折磨，其實係。佢嘅受過苦唔係咗，唔係話就咁，比如搞完嗰段時，你喺 prosecution 嗰個過程，你都係要有的咗啲好長時間嘅折磨。 係啊，即係你就算去告佢，你而家將件事揚開佢，告發佢。 係啦，你中間 你諗下，你上到庭，係一樣會俾對方嗰律師。 我覺得落口供時已經使咗學校社工或者校長就驚死人啦！你小朋友，你唔好屈啲大人喎、啊，一定經過呢啲咁樣嘅盤問你，盡量令到你不如你當係冇事嗰只。 係啊，你講到嗰啲情節咁樣，喂，好嚴重嘅指控啊！佢摸你個胸，摸你即係話你上下其手咁。 即係你好彩，因為就真係佢真係留咗張血的紙抄到出嚟，一個唔係以為你作嘅噏大話添嘅。 喂，因為實在太匪夷所思。 所以仲要啲電話裏面啲短信啊，啲相冇 delete 喎，即係 keep 出，覺得無法無天，覺得 keep 曬證據喺度，勁恐怖，即係殺咗人個頭擺我喺廚房度。唔使撕毀咗佢嗰種，咁變下手一樣咯。係，食咗佢仲得人驚啲，你唔使擺張選。 係咯， 即係你覺得就我哋法治，你係搞我唔到嘅。係，幾恐怖一個，你一個普通差佬啫，大佬。 係喎，係喎，真係。 喂，一個濕金差佬嚟嘅啫喎，難聽啲講句説話，咪咯。 即係你係所以點解朱經緯嗰啲？ 喂，搞警司啊，大佬更加手臂伸延冇問題啫。 係，所以點解可以咁無法？ 更加咪就謝你咯。即係我遲早，即係香港你咁搞法，你大家對差人嗰種誠信冇時點，大家就係 喂而家冇 有事你唔去報案，或者可能你會搞一種更恐怖，就可能就我自己執法。 係， 你信任嗰邊我自己搞咯。 其實就真係 遲早搞落去就咁樣 咗產㗎啦，即係老實講，你而家喺個街度有時即係見到啲警察，你都唔會即係都真係好冇好感嘅。 冇㗎，係啊， 真係冇係覺得唔安全嘅。 係啦。 即係有時我揸車咁樣見到 roadblock， 我都真係眼啤，我真係啤啲差佬噶。係，即係你喂搞乜嘢啫？你喺度你 check 乜嘢啫？其實 roll 咩 block 即係吹波波嗰啲，即係做埋啲無謂嘢，同埋影相、影快相嗰啲咧，即係後好突顯到嗰種差佬嗰種鬼鬼祟祟嘅。影快相梗係匿喺啲暗角嗰度嘅， 就係啦， 暗角嚟影係啦。同埋你係喂無數次即係喺啲高速公路見到啲飛車，真係哇！有次有一架林寶堅尼喺我身邊，嘣！我諗200都有，嚇到我飛起喺我身邊，嘣一聲經過。哇！呢啲冇事嘅喎， 又減唔到。 硬係咧，你喺嗰啲好慢嘅限速50嗰啲，佢就喺個暗角度影你。哦，你去咗70啫， 捉咗幾個啦， 你就70就影你，就話你即係嗰度咁又要罰錢扣三分咁樣。喂，呢啲真係呢啲咪就係差佬嘅作風。 咁方問題，你揸嗰啲咁堅捉？即係搞咗之後，可能佢係哇，嗱，什麼富二代，好有背景嘅，你翻嚟仲大，可能要咩鑊添？ 我諗佢根本就唔敢追， 費事追添啦。 佢見到林寶堅尼開始200，佢點追啊？佢真係唔敢追，唉，算啦，都睇唔到， 睇唔到咯。 唔好煩啊，大佬！ 即係除非你嗰啲之前嗰啲又連約埋一紮去片車嗰啲，咪真係太嘅招搖啦，話做下嘢點解啫？即係一般差人都覺得唉費事啊，即係首先佢嘅車追唔到，追到都隨時啊，原來你有背景嘅，隨時我俾人撲一鑊添，仲大鑊。 唉，所以真係繼續係每日個個禮拜都係咁樣。 係啦，咁我下禮拜好咗去鬆一鬆，去日本睇呢兩場 近 嘅 show， 係 即係離開香港呼吸下啲即係健康啲嘅空氣咧、 哦，一定 refresh 下啦翻嚟。 一定，但係我而家有種好壞嘅心態就係、是、咧。 我雖然明白呢樣嘢，但我好驚啊！翻翻嚟嗰陣嗰 每次我有都係之前都不斷講嘅就係一翻嚟入翻境， 係啊， 即刻 我所以我 反差更強烈， 所以我而家有少少咧，因為驚嗰啲 出門 咧，所以就唔出門， 即係慘，搞到咁我哋真係。 真係有少少精神都係應該睇下心 理醫生啦，唯有咁樣啦，係啦。天氣啊，大家凍啊，大家保重身體啦，真係睇下會唔會落雪啦，即係奇景啊，咁啊癲到落雪就真係哇！ 咁啊真係又見雪飄過啦，真係。係 啦，係啦。 咁我睇下下個禮拜我點樣安排啦，係啦，聽下個禮拜就 我諗 起啦，就過大海，唔係過大海， 係啦，東京睇個 show， 係啦。 咁我睇下點安排啦。 好啦， 好啦，咁下個禮拜睇下再唔再見啦。 好，三日再見。 好，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反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反怒？ 高官落區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區难倒我的，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见。